新团会所的电台 Capital 高五百城市频道，现在是吴孟川报告新闻。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邓国明表示，我国内东该循环创作，以提升功能，无需要抢购阿麦东回。邓国明表示，我国三分之一的概念经营来自马来西亚，大多数进口拢是外国。马来西亚实施出口禁令，肯定会影响我国的生态的经营。但是本地的进口的大约七成的概念是从不同的国家进口的内动概念。乌克兰关卡将展开重新发展和扩充规划，以舒缓交通拥挤的情况，缩短通关的时间，同时提升边境外窗。移民的关卡局、建屋发展局和土地管理局召开记者会答，乌克兰关卡的重建和扩充工程，预计将耗时10到15年。到时高峰时段的通关时间将从目前制作的60公钟。大北道速度高15公钟，配合乌克兰关卡的重新发展和扩充规划，当局将经营马斯林一大的高座住屋和店铺，并到乌克兰新疆大约100的梯台的住屋单位，经受影响的居民申请。当局将经营马斯林湾和马斯林巷对910座到918座的租屋，包括785个租屋单位，一个出租丁、六外出水的店铺和一外出水的餐饮店。我国将对10万名国人的基因进行白鼠和红血，以进一步了解慢性疾病的发病原因，改善国人的健康状况，同时也令本亚洲的病房受惠。新加坡精准健康研究所和中保协到美国的基因测试相依每日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携手推动这项研究的项目。本地的冠病毒的新病例回落到四川去医院，另外有两人病逝。卫生部门诊的数据显示，早日新增加3936起病例，比昨日少了931起。其中107起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1.05。本地最新调查显示，尽管黄木处是半荒，国人或是更新黄木。有近半数的工人坚持到户外挂口罩，而每店展开一个月，只有大约10%的工人光顾。新传媒新闻数据组甲市场研究机构 YouGov 合作，到荒木行市进一步放宽之后，针对职才人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有半数的工人到户外还是唔拔下口罩，可待以55岁以上的呢种者有罪。针对华强银行去年发生的假金钱诈骗案件，金融管理局宣布对银行实施大约3亿3000万元的额外资本要求。金管局就问告等等，当局规定华强银行必须以风险加权资产责任3倍的比率计算业务的风险，这相当于大约3亿3000万元。新闻报告完了。